《明长记》第十九章。当以色列尚没有君王时，有一个勒位人寄居在厄弗拉因山地边境，他由犹大白人娶了一个女子为妾。那妾对他发怒，就离开他，回了犹大白人的父家，在那里住了四个月。她的丈夫起来，带了一个仆人，牵了两匹驴去找她，想去慰问她，劝她回来。当她来到那女子的父家时，那少女的父亲一望见她，就喜喜欢欢地来迎接她。她的岳父及那少女的父亲留她在家里住了三日。他们在那里一起吃喝居住。第四天，他们一早起来，那卫人起身要走，那少女的父亲就对女婿说，你们先用些饼吃点点心，然后再走。于是他们二人坐下一起吃喝。少女的父亲对那人说，请你赏面，再住一夜，再高兴高兴。那人起身要走，但他的岳父挽留了他，他又在那里过了一夜。第五天，他一早起来要走，但那少女的父亲又说，请先吃点点心。于是二人又一同吃东西，直到日已西斜。那人和他的妾连他的仆人起身要走，他的岳父及那少女的父亲对他说，你看天已晚了，今天在这里再过一夜，再高兴高兴，明天清早起来上路回家去吧。但是那人不愿再过一夜，就带着他的妾和仆人以及备好的两匹驴起身走了，来到耶布斯即耶路撒冷的对面。当他们临近耶布斯时，日已西垂，仆人就对主人说，来，让我们转去到这座耶布斯人城里去投宿。主人回答他说，我们不可进入这座不属以色列子民的外方人的城，我们往基贝亚去吧。他又对仆人说，来，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投宿，或在基贝亚，或在拉玛。于是他们又上路前行，当来进本雅明的基贝亚时，太阳已经落了，他们遂进了基贝亚，在那里投宿。他们进城后，就坐在城内街市上，因为没有人收留他们在家中过宿。有一个老人晚上由田间工作回来，他原是厄弗拉因山地的人，寄居在基贝亚，本地人却是本雅明人。那老人举目看见在城中街市上有个过路的人，就问说，你往哪里去？从哪里来？勒位人回答他说，我们是从犹大白冷来，往厄弗拉因山地的边境去。我本是那地方的人，我去过犹大白冷，现在要回家去，但没有人收留我到自己家里去。其实我有粮草喂驴，喂我和你的婢女以及跟随你仆人的这个青年人都有食粮和酒，一无所缺。那老人对他说，你放心吧，你所需要的都由我供给，只不可在街上过夜。他遂领他到自己家里，喂上驴，他们洗了脚， 以后就吃喝起来。他们正满怀高兴的时候，看，本城的一些无赖之徒围住房屋敲门，对做家主的老人说：“把刚才到你家的那个人领出来，我们要认识他。”家主出来见他们，对他们说：“兄弟们，不要如此，请你不要行这样的恶事。这人既进了我的家，你们绝不能行这丑事。这里有我的女儿，还是处女，我领她出来，你们可任意侮辱她，任凭你们待她。但是对于这人，你们绝不可做这种丑事。”但是那些人不愿听他，客人就抓住自己的妾，把他交给了他们，他们就认识了他，整夜侮辱他，直到早晨，在破晓的时候才放了他。天快亮的时候，那女子回到留她主人住宿的那人屋前，跌倒在那里，直到天亮。早晨，当他的主人起来开门，出去要动身启程时，看见那女人，即他的妾，伏在门口，他的手伏在门线上，就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我们走吧。”然而，没有人回答他。那人便把他驮在驴上，起身回了本地。到了家里，拿起刀来，握住自己的妾，把他的肢体切成12块，送到以色列全境，吩咐他所派遣的人说：“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自从以色列子民由埃及地上来那一日，直到今天，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？大家想一想，决定之后，请说出来。”凡看见的都说：“自从以色列子民由埃及地上来那一日，直到今日，从未发生过，也未见过这样的事。”